不想再问你

想你，想你，好想你。那是因为爱着你，怎会有不安的情绪？ 刚好这时候，你没有什么主张，

管心情好不好，这相思早不早，我的心你知道。谁对谁错何必计较，爱情会把一切伤悲都抹掉。不管岁月走不走，这心儿跳不跳，你一定都知道。轻轻飘进水中，梦儿轻轻飞入心中，在这平平凡凡中，爱情告诉了我们多少多少。但愿爱情不会老，哪怕因思染发梢，我用一片片微笑装扮爱的桥。但愿爱情不会 几分电话说不完，天空不知不觉已亮了一半，想说的晚安也变成了早安，红的耳朵黑的眼圈换你的笑脸，慢慢开始适应突然的想念，然而然就习惯有你在身边，试着爱情被忘，我一步步往前，已经了解爱你的事我慢慢实现，一天时间就爱你一辈子的事，第二件事

爱情不能做比较。 原来陌生的名字，寂寞的工业树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受过的伤，在困难的考试，时间用它的方法计算出爱的公式，爱情是怎样的两个字，未来乘以命运等于是也许，我们用眼泪选择分手的方式，你站在孤单门口丢掉以后的钥匙，这是我的爱情真实，你的心变死，走出伤心的半径再去爱一次，但愿你为了自己试一试，带走我的爱情真实，我要送给你，把回忆当作一面诚实的镜子，从前那些日子不是一张白纸，很大，请相信还有爱，相信永恒没有消失，这是我的爱情城市、哦、你的心别死，走出伤心上距离，答案在风里，在掌心写下了我爱你三个字，我愿意放弃永远，只要你重新开始，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、汽车贷、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，找顶呱呱办贷款代办服务，成功再收费。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。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

多希望把思念变成复制到你身边、你走的那一天，星星在为我们流泪，把时间停下来，爱忘记了在我喜欢的位置，每天晚上给我讲美丽的故事。我说我的未来也有你名字，把房子交给我，为你来布置。最喜欢听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。